车开到了409国道，在盘山附近。 好，我们上国道了。 他的车在路边停下了，这个位置。 又消失了。不对，这条国道没有其他岔路，他总不会是骑车了，去走野地逃跑吧？会不会有人接应他？有可能。都没发现，200米处好像有个厂房，去那里看一下。关灯。木材厂，西南角，那辆尾号3760的黑色悍马，是吴佳义的车。车上没人，他有可能在厂房里。我先进去。严惩的杀手， 快走！我开车。 吴佳义，再跑我就开枪了。你儿子还在看守所呢。 死小子，口不弄死你！ 站住！拦下！ 是烟雾弹。 能走吗？ 能。 追下去。 长佩文学谈史原著，猫耳 FM 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广播剧《皮囊》第二季第四集。 周晴，让后边的车想办法绕路，堵住吴佳义。 好。 这300米都是弯路，能追紧一点吗？ 要多近？ 20米，这是开枪的最佳距离。进入直路后尽量稳一些，我试试打他车胎。 那个杀手也在车上。 40米，近点，再近点，可以了。小心霰弹！ 怎么样？ 没用，他们装的防弹轮胎。你没事吧？ 没事。 土雷枪填弹需要时间，你再靠近一点。 他们频繁变线，很难靠近。前面的路也太窄，两辆车无法并行。 又来了，趴下！ 10、9、8、7、6， 得想个办法。 3、2、1， 稳住！ 打到头，应该死了。那杀手很有经验，只有开枪的一瞬间会探头。 你刚才在数他装弹的时间？ 进隧道了。现在就剩下吴佳义了。 孟昭，你他妈给我等着！喂，你怎么样？啊，喂，醒醒！ 个废物！ 路变宽了，可以并行吗？勉强。隧道口要左拐急转弯， 我们在右侧，如果能超车，或许能逼停他。 吴嘉义一定也这么想。慢点，速度太快，前面要急转弯了。 怎么回事啊？这刹车呢？ 小心！ 胳膊可能受了些伤， 有没有其他地方受伤？下来看看。 应该没有。 去看看吴嘉义的情况吧。 孟队。 孟队，什么情况？ 车祸， 把法医也叫过来。 哎，确认嫌疑人现在好 吗？门掰开， 真的是车祸。 你歇下。法医呢？路上，再赶来。 这人是被枪杀的， 一枪爆头啊！谁干的？ 想办法先弄出来。 孟队，现场勘探的初步结果：悍马超速正面撞击石壁，车前盖粉碎，吴嘉义当场死亡。车内还找到另一具尸体，但死因不是撞击。应该是枪伤。 另外那个是我在盐城遭遇的杀手之一，枪是我开的，我回去写报告。 啊，就是那个。昭哥，吴嘉义就这么死了，那案子。 操！吴嘉义就是死也该是吐露真相后被公开判处死刑，而不是事情都没查清，就莫名其妙的死在犄角旮旯里。 孟队。 斌哥， 啊， 悍马中控台下面找到个东西， 黑色的手提包，是吴嘉义和杀手离开木材厂时手里拿的包， 里面是个黑盒子， 这是 一个黑色的长条小盒子，不大， 那应该是一支录音笔。 如果这就是张林青交给李麦的录音笔，吴嘉义为什么带着他逃跑不销毁他，是因为来不及吗？还是另有用处？ 先拿回去登记，提取指纹，让吴健确认一下里面是不是录音笔。如果是，通知盐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赵毅赵队长同步信息。 好。 吴嘉义是突然开车撞隧道墙壁的，让法医确认吴嘉义死之前是不是有什么突发疾病。 哦，好。 我去透透气。 这些都带回去，足迹也要取模，看看有没有第三个人的。 哎，给我根烟。 哦， 再七八散。 啊，都拿去。 谢了。 完了，差不多。烟抽吗？ 抽。 秦少逮捕吴佳义，把他送进监狱，是我的职责。可他就这么死了，就跟假的一样。而且他一死，刑事责任全没了。我们好不容易才拿到他的罪证，那些本该从他嘴里掏出来的真相，得过多久才能打牌？ 没有白费力气 啊！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可能超出了他的预想。他最后慌不择路，应该是真慌了，你不觉得吗？ 你是说有什么失控了，或者他不是最终的他？ 我不知道，但疑点那么多，事情不可能就此结束。 走吧，先去处理伤口，然后回局里。 孟昭。 今晚都加班啊，先把拿回来的证物处理了。 啊，好。 吴佳义真的死了？ 真的假的？孟队都在现场，你说呢？ 太便宜了， 判死刑才是。 老子死了，儿子又进去。 不管怎么说， 谈商界接下 来。 哎，孟队呢？刚不是回来了吗？ 啊，去技侦了。 超哥，鉴定组那边确认了，黑色手提包和我拿回来的人海用了一半的药，上面都有吴佳义的指纹，再加上包里的东西，应该就能说明他是十年来多起案件的犯罪实施者。 嗯，这黑盒子装的的确是个录音笔。 里面内容能弄出来吗？ 哎，型号够老的 啊，将近20年了。 嗯，修好够呛，但如果只是想听听里面的内容，应该可以。哎，你俩坐啊，站着督工啊。怎么，心里不好受啊？ 别提了。 哎，听说你开枪打死了一个人，真的假的？ 真的，又要处理一堆麻烦事儿了。 哼，真行。这要是我啊，手得抖上一年。嗯 ，OK 了。嗯，杂音大了点，但说什么能听到，你自己听。 孟静送完儿子就会走这条路上班，你想办法把他引到偏僻的地方，然后把他解决了。这警察虽然是个女人，但也不好对付，你不要掉以轻心。这里是100万，事成之后我会立刻把你和你妈送出国。现在 妈就交给我来照顾。 交给我吧，别为难我妈。如果这事没办成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 是吴佳怡和张林青，你听听。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我要把犯罪事实调查清楚，彻底撕开他伪善的皮囊，让所有人都看到他有多么恶贯满盈。 对，谁说人死了不能说话的？我说啊，还可以作证。 他生前得到多少尊重，死后就要受到多少唾骂。我要他永远背负骂名，就算死了也要付出代价。而且他儿子还有暗龙的客户都还活着，不能放过他们。他们的罪行必须公之于众。 你说什么？你他妈胡说八道些什么？ 说什么？做什么？ 我说你父亲吴嘉义死了，自己看吧。 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是在骗我，骗我说出你们想听的话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 再没有人能帮你收拾烂摊子了，吴威寒。 我爸不会死的。 有句话我之前就跟你说过，但你听不进去，现在应该能听明白了吧？是坦白一切，争取降低量刑，还是等待法律给你最严厉的惩罚？你自己选。 救救！救救我！ 暗龙客户的名单，一个都不许漏。 你们在隧道想要超车逼停吴嘉义，两辆车的行车记录仪和执法录像都齐全吗？ 齐全，已经上交了，我开箱的报告也交上去了，调查中。 嗯，吴嘉义为什么要去那个厂房？ 不排除是为了拿这个录音笔，但我认为这个录音笔我在盐城的时候吴嘉义就拿到了，所以他才会两边下手，既对付我又清洗暗龙客户。他去木材厂可能是跟杀手会合，就我击毙那个，但他不是盐城领头的刀疤脸。 唉，当年张林青让林麦藏起来的就是这只录音笔， 内容技侦已经提取出来了，是吴嘉义雇佣张林青杀害我妈的证据。 你妈妈的事我很抱歉。 当年为什么不查下去？ 当年不能查下去。 吴维汉知道他爸死了，靠山没了，没多挣扎就把暗龙客户的名单列出来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还有公职人员和干部，个别出国了，有的死了，应该都跟吴嘉义脱不了干系。 嗯，抓捕他们归案的事我会亲自带人去，至于你和小鹿辛苦了，暗龙要收尾，犯罪事实和证据链都得完整，尽快移交淮安区公安局，等他们结案后送交检察机关，给全社会一个交代。 是。 去帮我把任斌叫来。 好。 孟队，找你签字。 啊，来了。 还要加班吗？ 不加。你下去等我，我签个字交代两句就走。 好。 哎，您的外卖。 走，放这儿吧。 好嘞。杨哥怎么来了？ 来报案来了。 啊， 咋的？你们跟我说的吗？怎么都在啊？ 大爷，开门声。 你家就对面，没两步，走回去吧。嗯。自救而去。想什么呢？吴嘉义的车撞上石壁那一刻，你在想什么？ 什么都没想。那种时候，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，还能想什么？你呢？你在想什么？ 我在想，我们的车如果撞上他的，我们就会死，但是我并不想死。 你感到恐惧？我本来挺烦的，被那老畜生气的。我们东奔西走那么久，周衍的案子说跟他没关系，我不信。还有你小时候那场车祸。不过现在我想通了，也算因祸得福吧。你都知道害怕了。 害怕。你这么看我做什么？ 我发现，在你眼里好像藏着一个人。 什么人？ 一个孩子。这孩子刚懂得生命的脆弱，并且因此感到陌生和困惑。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就是生命，即便站在食物链顶端也一样。我从小到大经历过很多次生死，最让人恐惧的其实不是自己死，而是珍重之人永远离去。 珍重之人， 活着是很费劲的。其实人都有过死了拉倒的想法，可要活着才能跟重要的人在一起啊，这样就和世界不可分割了，死亡也因此让人感到敬畏。 好像是这样。 你这人啊，是怎么格格不入地活到现在的呀？危险，又这么顽强。 李老啊，那个隔离的样品放哪儿了？今晚的直播我一起点评了吧？ 好像放包里了，我记得你没拿出来。 顺便给咱们点杯下午茶吧，老规矩。 好。哎，不是说胖了出镜不好看吗？ 我们一周才点这么一次。 哦。小叔，你快看手机，粉丝群里都在说吴佳怡死了。 我去， 什么情况？ 给我 吧，你等我，你 给我 等我，这么来过，这么 好，这是来点 第一次。先看新闻吧。 6月20日，吴某涵等涉嫌恶势力组织违法犯罪案件，由明潭市淮安区公安分局侦查中结。移送明潭市公安局。 有其子必有其父啊。 近日，淮安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明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。 打黑除恶的大事什么呀？ 吴某涵曾性侵多名女性，并伙同其父吴某义利用慈善基金会的名义搜寻作案对象，诱骗囚禁40多名女性，强迫他们提供性。 既然他存心造谣的谣传，不能欺君走来选美。 还有这 新人啊！ 淮安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，对吴某涵等人依法提起公诉。 最大恶极， 枪毙100次。 严惩，真是严惩！ 这案子爆出来了， 只是冰山一角。 有当事人和他们家属的采访， 在哪看？ 网上解禁了，一下子都吐出来了。 琪琪6岁的时候，他爸在工地被钢筋砸中走了。那时候家里也没有收入，只能把他送到他外婆那儿。 自己出身， 他知道我辛苦，从小就很懂事。有一天，他告诉我说，要去做主播，要帮衬家里。我就跟他吵了一 听说都是家里穷，为什么就说他进骗了？ 我在那里待了1年多，被骗到那里后，他们让我拍一些视频，还找人强奸了。拿鞭子抽我，早来的姐姐说，要是逃跑就不能活了。 这找你， 那时候我就已经不想活了， 只想赶紧被打死， 打死了就不用再过这种苦日子了。还有人来救我们，还有人把我们当成人干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有个警察把我扶了起来。做了那个看守，那一刻我突然就不想死了。 不是有规定吗？怎么让受害者出境了？ 是他们自己要申请来录像的。 徐局跟上头打了报告。 哎，这也是为了孟队鸣不平吧？之前被网暴的那么厉害， 人家就该死。 那吴佳怡，我觉得死得太便宜他了。 哎，好，对对对， 别担心。孟队呢？ 被询问去了，开枪的事。哎 呀，都1个多星期了，还没完啊！ 等你开枪就知道有多麻烦了，哼！现在不用开，你只要把枪一拔，调查就来了。 去你的！赵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调查结果怎么样？ 没事了。你们呢？ 哎，材料都给分局了，分局动作那叫一个快啊！已经结案转交给检察院了。 央媒的通报都出来了，这是经侦的调查结果。 你提炼重点。我写了10万字的报告，眼睛都要瞎了。 哦，经侦发现，祝文秀的文鼎公司的确是吴佳义扩张的第一步。之后的19年里，吴佳义又吞并了一系列企业，才发展成现在的规模。而吴佳义收购吉昌化工和南银国贸的过程，和吞并文鼎地产很相近。 这两家公司的老总分别在16年前和9年前病死，死之前都出现过意识模糊、心脏骤停的症状。和人海相似，当时医院并没有查出确切的病因，所以只留下了记录。 这么久远的事，找不到证据也正常。 我们审讯临江药业的研发主管时，他也亲口承认，一直听命于人海和吴佳义，研发这种慢性致死的药物，并用疗养院地下室的女孩进行人体实验。 人海这妥妥的就是报应。赵哥，我这儿倒有一个好消息。 什么？ 少奇真醒了，意识恢复了。 哦，怎么样？ 他很勇敢，不用心理疏导就把当时的事全都说出来了。少奇说，吴佳义确实性侵过自己，但他从来不去暗笼，每次都是有人把他接到一个别墅里等着的。 怪不得吴佳义从来没在暗龙的监控里出现过。这个老狐狸确实够狡猾。 少奇是在某次被性侵的过程中，因为剧烈挣扎扯掉了吴佳义的面具，看到他样子，所以被关到疗养院地下室的。 嗯，能对上。其他几个女孩呢？有没有苏醒的迹象？ 嗯，有，他们跟少奇之前的状态差不多，过不了多久应该也能恢复意识。至于许玉林和祝文秀，大概因为注射时间太长，还是没有恢复的迹象。哎，对了，赵哥，朱瑞问你 什么？ 他想带祝文秀回美国。 祝文秀暂时不能走，得再观察一段时间，看他能不能行。 那朱瑞呢？ 也不行。当年陈玉到底是怎么死的？盐城警方在侦办这起案件的过程中有没有渎职行为？需不需要追责？这些都需要他配合调查。找个理由，先让他别出国。 行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 啊，赵哥，我觉得吴佳义死了，对受害者来说，不算是一个坏结果。 嗯，暗龙案总算要结束了。但他背后的杀手组织要继续抓捕，周衍的死也要继续查，直到查清为止。 经合议庭评议，506暗龙案经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，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。下面我将宣判案中15名涉案罪犯的判处结果。 全体起立。 被告人吴维涵犯组织卖淫罪、强奸罪、非法拘禁罪、过失致人死亡罪、故意杀人罪等数罪并罚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没收个人财产。被告人郑永年犯强奸罪、贪污受贿罪、滥用职权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20年。被告人 迟到的正义究竟是否是正义？哪怕身为一名警察，我也曾深深怀疑过正义与公理的价值。我们既无法让死去的人复活，也无法为受伤的人抹去曾经发生的一切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是在麻痹自己，不敢去正视这个问题。但是我挚爱的友人告诉我，如果我们连相信的力量都失去了，信念崩塌，精神荒芜，可能会让他们失去仅存的一丝希望。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98条第一款，本院依法对其违法所得及涉案财产进行查封，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2日起10日内，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明潭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宣判完毕。 哎呀，终于定格了。 这次审判好像是陈国直播的。 是，下面还有发布会呢。 报告人还是上次那个警察，刑警支队副队长孟昭。 今天是2020年7月3日，各位能够关注506案的审判，参加这场发布会，我很高兴。这说明大家仍然坚信正义，追求公理。生命是脆弱的，它承受不住任何人的加害。生命也是有羁绊的，每个人都不会只为自己而活。我们都有家人、朋友、爱人。迟到的正义带来不了拯救，却能够让每一个人都去尊重生命的脆弱与羁绊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在此，我代表明潭警方郑重向大家承诺，我们将尊重每一个生命，尊重每一份羁绊，用利爪撕开每一处阴暗，让所有隐藏于伪善皮囊之下的犯罪者都接受正义的审判与制裁。 下面进行第2项议程，请各位媒体进行提问。 孟警官， 我想问一下，本次是否跨区办案？ 本次案件是由明潭市公安局和盐城市公安局联合侦办。 网上还流传暗龙不止一个，请问是真的吗？ 没有，暗龙基地已经被警方夺。 案件细节不透， 局委编造错误经济问题。 接下来， 行车事件 可以开始 侦查。三 姐，跳公关完全公开。 不好意思，孟警官，这个案子关注度太高，媒体太热情了，耽搁您时间了。 没关系，应该的。那我先走了。 好。 走吧。 嗯。 回市局吗？ 不回，回家。 你当年是不是也这样看着我舅舅的案子当庭讯吧，然后去法院对面看我们走出来？ 嗯。 昨晚没休息好啊？ 啊。 那开慢点，不着急去。小陈也累了吧？ 我。 程泽，你慢点。你要做什么？ 慢点，赶快！前面就要急转弯了，前面就要急转弯了。 妈妈。 住手！ 醒醒，孟昭！啊， 做噩梦了。做噩梦呀？梦见什么了？ 到此为止吧。 梦见案子了？别怕，没事。周衍的案子我来查。前天咱们不是见过吴伟涵吗？他就是个草包，连周衍要翻案都不知道，没什么好怕的。 我不想你死。 怎么跟小孩似的，抱着人不撒手啊？还蹭？哎，大早上的，别折腾我了，行吗？我揍你了啊！真动手了！ 小心你胳膊！ 没迟到，没迟到。 哎，早。 赶上了， 吃 了 吗？ 早， 孟 志。 早。 你 怎么又觉得有人在盯着我？陆时琛吗？他那阳台真能看到市区吗？ 怎么了？ 哎，赵，我发现你总爱往那个方向瞟啊。你这要不是看上玉湖湾的房子了，那就是…… 就是什么呀？ 看上玉湖湾的姑娘了？哎，哪个姑娘啊？哎，有照片没？哥帮你参谋参谋。 没照片，都进去。 别在门口杵着。 走啊！ 哎， 走， 哎，孟队走， 孟队走， 走， 孟队， 哎， 哎，张超，你什么时候给我东西啊？ 哎，行了，一会儿去找你啊。 好嘞。 那描述一下， 白高腿长，跟仙女似的， 还住玉湖湾，有钱，有把握追到吗？ 哼，九成把握吧。哎，正好那些 U 盘你顺便拿走吧。 行， 九成把握呀？什么情况？ 哇、哦，哎，仙女够野、啊！ 哎，去，扒我衣服干嘛？啊，都在这儿了，拿了快走。 行了啊，走了啊。 什么情况？野狗，创可贴呢？对了，周晴，吴嘉义车祸那条隧道的监控录像拿回来后你看过吗？ 看了呀，怎么了？ 看出什么了？ 前面都是挺正常的，逃逸嘛，可到了该转弯那个地方，他的悍马就这么直直撞向隧道的石壁了。这是车有问题还是人有问题啊？ 人在那样的情况下慌是肯定的，但慌之余更多的应该是想保命，只有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才会想要自杀。按吴嘉义的尿性，他自杀铁定要拉人陪葬，撞我们也比撞石壁强啊。 我也这么想。 所以最后关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可能超出了他的预想。 按龙案的发现和告破追溯起来，始于周衍被杀案。周衍到底是不是吴嘉义派人杀的？他家卧室那面被刷白的墙隐藏着什么？给卢阳提供消息和暗龙地址的人到底是谁？真的是曾经的受害者吗？提醒我成绩单有问题的人又是谁？这一切的连接点究竟是什么？楚门的世界是什么？电影吗？陆时琛的意思是这一切是演的。啊，喂，胡叔。 哎，是小梦啊。 好久不见了，近来好吗？ 哎，还行。怎么了？你无事不能三宝殿呢？ 想看您什么时候有空，找您来市局帮个忙。 什么忙啊？我店里人手够，现在就可以来。 那太好了，您看车肯定是没问题，在交警大队那会儿就属您最厉害。 哎，什么车呀？你舅舅也会看吗？你问他不就得了？ 是悍马，经历了严重车祸那种。 悍马呀，我摸的不多，这车贵，没几个开得起。 啊，没事儿，不用您修。我就想您帮忙看这车在事故前是不是发生了某种故障。 要接近的手为何要伸进五脏？你有生动的眼怎么却注视死亡？你住在人间正面方向，管什么反面腐烂的伤，这里高压也惨烈，将你从哪儿解救？善良谎言在暗无风的皮囊，你又故作 这一晚天里照着。我有洁净的手才飞扬，神经五脏，我有生动的眼才反而注视死亡。弯掉外表逃荒的乱伤，弯掉太阳若也是河床，是谁分高雅和理想，人间无虚荡。列车蜿蜒在欧风的皮囊，偏要我做顽固的盔甲，赌注虚张瓦城的弄浆，流血我也要与 就战胜。 一个人就算死了，在这个世界上也还是会有羁绊存在。 我们之间也有羁绊存在吗？ 你说呢？你可是改变了我命运的人。你不是对情绪不敏感吗？但我每次心情不好，你好像都能立刻察觉啊。 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就是因为你说的羁绊吧。 陆时琛为什么会在监控里？6月16日，他不是去医院做术后检查了吗？来这里做什么？吴佳怡的死跟他有没有关系？他是不是骗过了所有人，包括我？他在整个案子中究竟是什么角色？到底是什么时候、哪个节点、哪件事开始，我信任他了？ 你刚刚想告诉我什么？ 我不希望他深究下去，卷进更多的麻烦里。 这里的小馄饨还真挺好吃的，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吃到。 你想来随时都可以来。 是吗？这细胞的板栗没你上次买的好吃。你上次在哪儿买的？ 你想吃啊？那明天我再去买。 啊，别明天了，又得排20分钟。你现在说，我叫个外卖。 路边摊没外卖吧？ 什么路啊？ 振兴路。 这条路离你复查的医院很远啊，怎么会去那儿买的？那你爸一会儿去的。